你姓什么？他姓什么？他姓什么？你的大名是什么？他的大名是什么？他的大名是什么？你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 你姓什么？我姓金。你的大名是什么？我叫李大明。你叫什么？我叫佳佳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丽丽。